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翻嚟啦！ 好啦，咁啊，翻嚟啦！咁我哋嗱讲下啦，呢个赖清德咧就前嗰排又话，佢话即系佢接受媒体访问，佢喂，佢话咧嗱，其实而家即系台湾嘅经济咧就好好啊。平均人工咧幾多錢咧？係47,900多元啊！嚇、嗯，咁啊，佢話咧，咁嗰啲人就話啦，嗰啲網民就話：喂，屌你！我而家攞緊20,000多，冚家產你又講到40,000多，咁啊，即係梗係孖叉佢啦。咁佢係接受呢個雅虎 TV 個媒體又採訪咯。佢話：佢話咧，我都明白。佢話咧，呢個數我點解嗱？呢個真係平均數嚟嘅。咁當然個平均，喂屌你由嗰個即係19,000多嘅同嗰個20,000多一拉為中間，咪梗係有40,000多啦，係嘛？咁佢話喂，佢話咧，佢個比嗱，佢你要話俾老，佢話你應該話俾老闆聽。佢咧，既然有一個咁樣嘅參考數字出嚟咧，你應該要俾呢個數我啊嘛。 啊，咁啊，佢咧就係叫啲工人咧自己同老闆講，即係好似阿小英總統噶，喂。老闆不放假，你自己跟老闆說吧，你什麼假期那些什麼老 闆 不加人工啊，你自己跟老闆說吧。那大家知道，其實在勞資雙方來說，勞方永遠是弱勢一方來的。 那他呢就說他怎麼說呢，他說這是一個行情，勞工呢就職談薪資就有根據向資方要求，你給的薪水太低了。 嗱，咁咧就啊， 啲思維真係好特別啊！ 阿賴公德咧，咁我唔知佢本身讀冇研究去讀咩出身，好似都係啲社會科學嗰方面啦。 呢啲人咧， 咁但如果係就算社會科學都好啦，咁其實咧，即係除咗你純文科啦，即係語文科啦，咁其實佢都要修嘅一門叫統計學嘅。即係就熟 悉。唔係啊！呢啲人咧就住喺個雲端裏邊，屌你根本就唔知民間。 即係話你如果讀過統計學就知道，那統計學水裡面有幾種數據參考，一就是平均數，但是平均數大家知道，剛才謝公說了，即我們香港平均，我們現在在座四位平均那個身家多少，突然間隔離一位頂帽一除開，哎，原來是李超人嚟喎，咁我即時我哋依邊咧就平均嗰、那個 好多噶啦， 啊，每人 你唔使講啊，平均 身家 前博10,000，我哋宋志威50,000，你30,000，我10,000，平均數啊就差唔多40,000，咁我咪有40,000咯，平均數值。系嘛，就咁样啫嘛。 咁所以咧， 将呢个数话俾人听。嗱，我哋咧，天天男主持咧，平均嘅人工咧就有40,000啦。 嗱，所以咧，我哋一般咧，如果社会学里面咧，我哋更加着重一个叫做中位数。中位数系点咧？即系叫大家咧，啊，人工高到人工低嘅，大家排晒队，又1,000,000个人排晒队啦。中间你企中间嗰、那个，你排第500,501呢两个，你人工几多少？就计呢两个。呢、這個中位數 啊，咁啊，呢個工商協會嘅理事長林柏峰就話啦，佢話政府咧又唔應該硬性規定員工嘅薪資係幾多，佢係咧而係咧帶頭，政府應該帶頭創造啊企業嘅獲利環境，企業啊自然會加人工俾夥計噶啦，呢個都係事實嚟嘅， 照自然啦，揾到錢就 加。嗱，當然即係我都講。老闆都有啲撲街唔撲街嘅， 係咪？其實咧，依、這個係咪咧？咁你即係視乎嗰個老闆啦。咁其實大家講咧，近依兩年啲台灣經濟其實喺數字上面咧係有升嘅。咁但係人工有冇加過咧？即係就算阿九哥當政8年，咁其實咧就已經將壓扁嗰8年嘅一個即係嗰頹勢啦。是已經是 講好啦，我哋再講個簡單啲例啦。嗱，蔡英文咧就問即係大家嘅數學好唔好？嗱，咁佢就話啦，佢話咧，佢話經過即係舊年啊，即係4季啊，嗰個經濟嘅增幅咧係有3.3%。佢話呢啲數字一比較啊，就知道。如果仲有人話國民黨比較會拼經濟，你應該要回佢。究竟你嘅數學好 還是不好。 好啦，咁咧呢個其實好大題目，咁我就用 呢啲滯後數字嚟 嘅。嗱，我用翻半分鐘解釋啊，咁就唔再起口前啦。咁其實咧，好多人就攞咗我哋即係唔係淨係睇自己即係本地經濟，我哋睇國際大環境。咁但係大家咧就係好多人攞翻國際大環境嘅經嗰、那個數據出嚟啦。咁其實咧啊，台灣嘅數據佢本土咧係升咗，但係佢升咗 2.5%， 而外圍咧係講緊升緊3.4%，其實佢跟唔上大市。即係我哋如果用股，即係用呢、這個 即係總括佢嘅經濟咧好過韓國添。 嚇、啊，其實你2.5%咧，嗰、那個可能係自然通脹率嚟嘅。嚇、 啊。咁其實咧嗱咁樣啦，嗱咁佢居然講到前朝，咁我哋講下前朝啲數字啦。咁佢咧就原來咧，嗱馬英九執政八年裏邊咧，有兩年係低過0.8添，啊咁但係有一年咧10.68喎，大佬，10.68喎，係嘛？咁好啦，咁另外有一年係4.02嚇，即係話喂佢個平均都有3.3% 啦。 咁翻頭頭先講即係佢同大市嘅比較，佢同外圍比較咧，咁其實阿馬英九年代咧，其實都跟大市咧外面一嗰、那個大環境咧係都幾貼嘅。但係阿小英呢兩年咧佢係升，但係咧外面升勁仲要勁，即係其實跟唔上大市嘅。 喂，佢仲話即係喂我哋高過韓國喎，我哋已經唔係四小龍之尾啦喎。嗱，因為四小龍成日講緊以前我哋成日講緊四小龍之首噶嘛，係嘛？即係講緊台北。這個香港、新加坡和這個韓國咁呢四個地方，咁啊即係我哋不嬲，即係台灣嘅經濟咧，以即係四小龍之首，咁啊後來就整整下就四小龍之尾，啊可能尾都唔見埋添，咁啊而家佢勝過韓國啦，咁但係喂，人哋韓國一年嘅年收入係講緊四萬蚊美金啊，台灣係講緊三萬蚊到。咪人哋跌嗰少少，屌你人哋個基礎好過你啊嘛，大佬！冚、家產，即係你又唔好，你唔好就係叻過人哋先得噶。點解你同香港比都係比唔上噶？咁、所以你仍即係台灣仍然係四小龍之尾、啊、即係雖然你係今年升咗少少，即係韓國唔知係2.5啦，因為幾多噶啦。 但係佢 base 大啊嘛， 人哋 base 強勁啊嘛，大佬。 你 base 細啊嘛，咁收得嚟咁咪跟住個幅度係高咯， 係 嘛？ 即係唉，所以咧，即係你要 唔好睇數字， 仲要問人哋即係究竟你個數學好唔好咁樣，即係我唔知邊個數學好邊個唔好。咁 同埋要問翻佢咯，即係數字指數形式 同埋佢叫即係啲即係勞方去同資方講，你要交我人工，咁我即係可能即係未打過工啊，以為。 同埋咧，即係仲有咧，就以前咧，嗱馬英九又好中意用啲數字嘅，即係用即係啊，我哋犯罪率又點啊，又跌咗啊，我哋嘅經濟成長有幾多啊，點諸如此類，佢又中意好中意用數字嘅。咁啲數字咧，嗱當時民進黨又好，即係蔡英文好，喂，你馬英九唔好成日攞啲冷冰冰嘅數字出嚟，人民係冇感㗎，即係佢批評馬英九。喂，而家調翻轉，喂，屌你又攞啲數字出嚟，人民又係冇感。老實講，即係作為一個政府嘅官，即係首長，佢要攞數字嚟去即係說服人民，我覺得係正常嘅。但係就唔好攞嚟去即係你即係人哋攞嘅時候，你就批評人哋，然後你做咗上去之後，你咪又攞啲數字，因為冷冰冰嘅係嘛？即係呢啲數字係冷冰冰，大家都明嘅，即係你都要去即係你好，你都要話俾人聽係嘛？即係你都要說服啲人民噶嘛？呢個好正常噶嘛？所以你就唔好鬧馬英九當年冷冰冰，你而家咪又搬一扎冷冰冰嘅數字出嚟。 是咁嘅啦，即系做反对党嘅时候就永远闹人，闹完之后咧自己执政啦， 唔记得 做法，唔 记得 用今天的我， 所以咧即系有时在野同在朝咧，真系两个唔同嘅屁股嚟嘅。好啦，咁啊，我哋讲完啦，赖功德啊，即系叫大家咧就即系你唔够钱咧，你就 唔够四万就同老板讲啊， 4万8啦，我哋计4万8，嗱，你而家攞紧即系25000或者攞30000咧，你唔够使咧，就唔该你同老板攞够4万8。 他又未做過老闆，又即係阿賴功德啦，未做過老闆，又未打過工啦，好明顯。咁唔知道咧，其實人工嘅高梯咧，就並唔係睇老細賺錢定唔賺錢嘅，係睇供需嘅。 喂，你嗰個行業突然間要呢一種技術嘅人才，或者呢一類咁嘅人才，喂，屌你咁你 報高你俾啦， 冚家產佢都會加俾你啦，係咪啊？喂，隔離嗰間俾50000，你俾48000啊，我唔做啦，我去50000嗰間啦。喂，我唔好走啊，我俾夠50000一你，50000二你，咁你梗係唔會走啦。喂，嗰成個行業就係叫咁噶啦，係咪啊？屌你，當大家都俾20000-20000嘅時候，我因為。比高啲啫， 你有本事走 啊！冇錯，因為你即係等於初初大陸打開個門口嘅時候， 謝工呢啲技術人才，如果肯翻去大陸做，三倍人工都俾你啦。 好，咁我哋繼續啦。咁啊，下一個題目講乜嘢啊？ 小英就呢個外訪啦。 佢外訪就冇咩特別喎。嗱，過即係上任兩年，今次係第四次外訪。 諗佢呢個南美洲呢個巴拉圭， 都 係 去南美嘅啫，仲有咩地方去嘅啫？ 咩帕里茲係嘛？ 帕里茲 啊，咁去呢兩個地方啦，因為俾帕里茲個總統就職係嘛？ 唔係巴拉圭 總統就職。 咁係咧，去邊度咧？ 咁其實咧，最主要就係佢講佢嘅。訪問邊個國家呢 都唔重要嘅， 過境美國， 中華民國嘅元首，中華民國嘅元首過去呢十幾廿年裏面， 李登輝年代已經過境啦， 即係嗰個外訪就一定係講緊中南美洲噶啦，係咪先？都係過境美國， 唔係啊，未必一定。屌上一次去 非洲啊， 去非洲嗰啲咪兜撚咗個圈，特登去美國，然後屌你成個 兜 咗成個地球啦。 唔係，我所以 總之外訪佢無論去邊度都要以過境美國。好啦，仲有究竟係過境邊一個美國嘅境？ 冇錯， 作為即係比較啦。 咁佢而家過邊度啊？ 嗱，佢即係去就去呢個洛杉矶啦， 洛杉矶都系 回就系呢个休休斯顿啦，休斯顿啦，好啦，嗱， 咁啊都系有限制嘅，其实即系每一次过境咧，都系要同美国佬争取嘅。 嗱， 咁 啊， 有时就喺夏威夷， 唔系应该咁讲，应该咁讲。嗱，因为美国最近就通过咗所谓台湾良法啊嘛， 系咯，咁所以你要讲翻前因啊嘛。 好啦，前面去边都唔使理啦， 因为咧 今次算啦， 因为咧呢两个地方咧。佢都去過㗎啦，即係經呢、這個洛杉磯回就係休斯頓、休斯頓，佢都係去過㗎啦，冇乜驚奇嘅。咁而家就係話，喂，既然美國通過咗台灣關例法，係咪理應更加禮遇你咧？ 台灣旅行法 好啦，那個問題就係、是、理論上，喂，屌你俾個紐約你過，我俾個華盛頓你過， 咁啊唔得， 咁啊 唔同喎， 嗱咁樣就代表美國真係重視台灣個地位喎， 仲未到， 又係去翻侯斯啦，又係去翻呢個洛杉磯， 洛杉磯算 OK 嘅，唔係 咁你去過啦嘛，大佬，即係如果你講翻台灣旅遊法通過，你可以見到美國高層，佢咪應該俾個更加有代表性嘅地方嘅？ 依個所以 唔係佢今日喎，而家嗰個駐台嗰個代表嗰個辦事員咧， 個主席上機同佢接機接佢落嚟， 咁依個所以 禮遇高， 次次都有見 㗎。解释下呢个台湾旅行法系乜嘢啊？ 嗱，台湾旅行法咧就即系可以即系台美台两地嘅高层官员咧 可以见面啊， 即系可以 倾偈互访， 即系所谓旅行法，即系呢个 traveling 咧就即系呢个费嘅吓，即系只不过系话美国嘅高官可以用官方身份去美国，去台湾，台湾亦都可以用官方身份咧去台湾访问， 吓即系互访， 所以呢个 只系高等法，系指高等啲 高级官员， 系啦，即系话真真正正有一个打证明号嘅，就唔同以前都有嘅啲高级官员，咁以前就屌，总之就我嚟参加咩，系参加咩乜鸠嘢宴会，顺便嚟嘅啫，而家唔系，台湾良法通过之后咧，我系打明。譬如我是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或者我是中华民国总统府的秘书长，诸如此类，美国国务卿咁诸如此类，可以直接系访问台湾。 呢个层级可以即系高层可以互访嘅。 咁而家咧，我哋要睇咯，即系嗱，就算嗱，头先我哋讲啊，你去呢个洛杉矶又好，侯斯顿又好，究竟你能够蔡英文以嗱？地方我哋講定咗啦，係咪？即係你唔可以喺紐約或者喺呢個華盛頓 D.C. 嗰度可以見啦。如果你理論上屌你入白宮啦， 呢個就暫時。 如果你美國旅行法唔係呢個咁巴閉， 唔係呢個有直接外交關係嘅就當然 啦。唔係撚嘢，唔係撚嘢外交。你美國旅行法咪台灣旅行法咪講到就得咯，係嘛？個問題就話，如果美國佬真係厚愛於你嘅話。咪就俾紐約同埋華盛頓 D.C. 你咯， 公仔咁啫嘛， 係咪？ 咁咪 咯， 好啦，好啦，咁既然呢次去唔到呢兩個地方啦，仍然去翻舊嗰個地方，好啦，咁你能夠見到咩高層咧？咁啊睇佢呢次回程未啊？ 未， 啱啱先去啊， 啱啱先到步。 睇佢回程嘅時候咧，喺洛杉磯又好，呢個咪喺 休 斯頓，你可以見到咩高層？嗱，如果你見到一個好高好高嘅層級。咁我覺得你成功嘅。如果你都係見翻嗰啲咩眾議員嘅議長啊， 屌你咩侯斯顿嘅州长啊嗰啲，我都系废嘅啫。 州议员啊， 都系冇 Q 用嘅啫。 唔系嗱，即系当然啦，而家就好喺台湾方面就好自嗨啦。咁啊，因为去到嘅时候咧，正如头先阿钱兄所讲，美国在台协会嘅主席亲自上机去接佢出嚟。咁嗱，呢啲就好外交礼遇啦。咁啊，当年马英九啊，同佢即系过境呢个咩嘅时候咧，即系。都是你落機，然之後嚟同你握手，但係佢而家上機迎接你咧，咁啊高少少嘅層級嘅。 屌、 okay? 你老母，應該叫梁振英上阿習近平一飛機就趕鳩佢落去嘛？揸住咁你威啦！屌你個中華民國個軍機，幾時輪到你手嚟啊？揸住 咁佢咁呢個都係一個叫做係即係有啲多嘅進步啦嚇，即係好似 high 啦。 咁今次其實咧依個旅行法通過以後，其實即係喺八月啦，咁唔係。七月啊嘅時候咧，其實經濟部長都去過美國嘅，不過就比較低調啲啦，就冇話大鑼大鼓咁樣。 冇錯。 其實睇樣嘢啫。 咁啊，今次佢就即係好自嗨，喺總統府嘅網頁都有講啦，即係以元首嘅身份啊，即係過境美國咁樣，係咪？咁啊，即係當然即係好嗨爆啦。咁啊，亦都係一個咧，即係比較係突破嘅，就喺列根圖書館咧將會發表講話。嗱，呢個即係。 圖書館啫，大佬你唔係議會咪屌， 咁啊嗨， 咁你唔好跟埋嗰陣嗨爆先得噶。 唔係我哋都要嗨嘅，咁 樣唔嗨啦啲， 一講落去嘅時候，大家要嗨嘅。 反而咧有一個就係、是、可能咧就新聞裏面冇一點報道嘅，咁咧就喺今朝咧，我一早咧就見到有人傳啲美國啲即係啲報紙過嚟。 嗱呢個蔡英文咧。就照樣佢嗰個外訪行程，就留低咧呢個秘書，即係總統府秘書長陳菊咧，就留低喺呢個洛杉磯。咁咧要做咩咧？梗係宣慰僑胞啦，係嘛？好啦，咁跟住你講啦。 好啦，咁咧喺今朝一早咧，就係傳咗啲相出嚟啦。原來咧就喺美國咧，就喺一啲當地嘅叫華文報紙，我哋叫中文報紙裏面咧，就登頭版啦，幾份報紙就登啦。就點樣啊？抗議依、這個小英總統 到台，冇錯， 睇張相先，我哋有張相嘅。 係睇張相嗱， 唔係個 唔係呢張， 唔 係世界日報啊，抗議蔡英文過境咁啲啊，呢啲啊。 嗱，咁一個啊，就最主要就係話抗議民進黨執政啦，就。 空轉兩年， 係啦，咁啊令到呢個國家停擺兩年咁滯啦，咁所以咧啲橋界咧就集資啊，就去登報紙拒絕民脂民膏嘅喬宴 $20啊，登一個咁樣嘅名， 係咪攞個名最少$20， 唔係嗱，捐人名單啊，即係點樣啊？ 唔係嗱，即係咁樣先，前因後果睇埋先。你今日咧，即係喺就算你嗱，你喺我哋喺 WhatsApp 群組裏邊都睇到啦，咁但係咧。今日喺 TVB 嘅即係一個新聞報道上面咧，都有講到有歡迎佢嘅僑胞，亦有好多人喺度抗議。 嗰啲嘅畫面，我哋講翻呢個先嚇，我哋呢個佢嗰啲就點樣抗議，我哋唔理佢住啦嚇。咁嗰啲就等啲主流媒體去報道啦。咁啊，即係主流媒體就唔講呢單嘢嘅。嗱，咁咧就係橋界裏面咧就發一個應捐。嗱，幾多應捐人就係大家夾錢登廣告抗議依個小英到訪，咁因為咧頭先講啦，陳菊啊，佢哋或者阿小英咧去你落到當地嘅時候咧，通常咧即係當地啲 橋巴 個駐台駐美嘅代表咧，都會搞一啲宴會 啊， 係啦，咁咧就即係 橋包嚟啦， 邀請啲橋包嚟啊。嚇咁有啲橋令咁樣，同大家就見下面咁樣嘅。咁而家咧就係、是、大家見到啦，你哋呢班友就搞咁多嘢啊，咁搞到我都食唔耐啲民脂民膏。台灣咧就停擺兩年。 嗱，因為點解食民脂民膏咧？係呢度解釋嘅。嗱，馬英九嚟到咧，其實都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嘅。 每一個總統都有。 咁但係咧。馬英九呢啲慳家嚟噶嘛？屌揾嗰啲咩$300一圍嗰啲咧，咁就然後即係請啲僑包，即係一啲好簡單嘅一啲酒樓。我話蔡英文唔係啊，屌你咁要揾間唔知成$800一圍嘅，即係嗰間酒店咧係要係好撚 high 嘅。喂，呢啲咪嘥民脂民膏咯，係咪？即係你又話要慳國家錢，咁喂馬英九，咁嗰啲見唔到僑包咩？咁啊，係要你啲$800嗰啲美金先見到僑包咩？係咪？所以即係佢哋覺得，喂咁樣嚟法，就即係對國家 無助於國家的經濟，大佬。 使咗國家錢， 係 使咗國家錢。 所以講民脂民膏咪就係呢啲咯。 當然最主要咧就係佢哋不滿啦，即係民進黨呢兩年裏面咧，即係只係做一啲咁嘅政黨嘅鬥爭，即係已經做咗執政黨啦。咁喺經濟上面嘅政策啦，或者其他方面嘅政策咧，就睇唔到啊！大家睇唔到有做到啲乜嘢，只係睇到鬥爭、鬥爭再鬥爭。 好啦，我哋睇埋下一張相啦，嚇，即係睇下佢嗰個個 heading 真係笑死人啊！ 唔係， 另 一張， 仲 另 一張，仲 張，另一張。 啊，咁啊， 唔係呢張，唔係呢張， 係係係。 好啦，咁咧呢個就係阿小英總統咧，就係出發之前咧，就喺前日嘅，好似係前日。咁 係早兩三日啦。 嚇，咁咧就係呢個即係中華台北隊啦，咁就中華民國代表隊咧就參加呢個亞運嘅，咁嘅授旗儀式啊，咁樣，咁大家合照啦。好啦，問題邊度咧？大家睇喺上面個橫額， 左上角， 我國參加2018年。第十八屆雅加達巨港亞洲運動會代表呢個後面咩授旗儀式啊啲，好啦，問題就係俾人詬病係乜嘢啦？ 我國 點解用我國唔用中華民國咧？ 我國 嗱，即係呢啲咧，民進黨呢啲正冚家產嚟嘅， 即係搞埋啲 你用我國 小眉小眼嘅地方， 你又嗱，你本來證明用台灣噶，台灣國你又唔敢用， 嗯， 中華民國你又不恥用。屌你！你又諗到啊？冚家產用我國咪搞掂咯？我國咁我喺台灣搞，又梗我國，唉啊！你哋自己各自就各自 睇曬啦。 屌你話台灣國又得，你話中華民國得，就兩邊都唔得罪啦啊！台獨嗰啲話，屌佢講我國，咪即係講台灣國咯。咁你南營嗰啲話，屌我國咪即係中華民國咯，係唔撚收貨嘅，大佬兩邊都唔收貨嘅，其實我國你乜撚嘢叫兩國我國啫？ 系啊，咁其实喺我谂咧就 咁又见到国旗啊嘛，咁咪我国咯，系咪？ 唔系，如果国旗嘅话，真系中华民国噶喎， 唔系咯？ 台湾国唔系咁噶嘛， 唔系咯？ 咁你用咗中华民国国旗，点解唔用中华民国咧？ 阿谢公，你又见多识， 中华台北都得啦。 谢公，你又见多识，讲宋主惠呢啲党国名人啦。咁其实你有冇睇过啲咁嘅官方场合用我国两个字咧？ 香港时报就多啦。以前香港時報 唔係啊，你正你講係正式場合， 正式場合， 正式場合。 報紙 報紙係我方啊，我國啊，都 有係啊。咁但係你即係一條 banner 咁樣寫咧，即係一個授旗典禮咧，一個正式嘅場合， 從來冇見過嘅。 唉，真係通常都係咪？ 從來冇見過，唔係少啊，從來冇見過嘅，即係冇我國。 咁或者咧， 你簡單到你甚至乎你唔寫，你就話即係你喺後邊就話咧，第十八屆雅加達巨港亞洲運動會代表團的授旗典禮，咁你前面不寫，咁你不要咁核突就話我國參加，咁我國參加係邊個國咧？得㗎， 咁係咪證明啊？咁所以嗱啲僑界咧，即係拒絕參加，因為僑意咧都有道理嘅。 喂，冇錯， 你係咪中華民國總統先？係咪啊？ 冇錯啦， 你而家叫我國，你而家就證明叫做我國，國家名叫我。是不是好啦，咁就係讲到啊，咁呢度呢就係小英总统啦，咁佢就即係唔知证明之后呢，即係国家名证明证乜嘢，但係呢就所以凡走过必有痕迹啦，咁呢就啊我哋睇下一张相啦。 即係头先出过嗰张你文字嗰啲啊。 新聞嗰张。 新聞嗰张啦。 好啦。 咁你睇返呢唔係呢张係呢张。 好啦。 嗱当时佢做即係呢个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啊，即 係我係簡稱陸委會。 係啦， 咁佢就喺個立法院上面咧，就有呢、這個呢個立委咧就問佢啦，喂，咁你係咪中國人啊？咁樣佢就講啦，我係台灣人冇錯，我係中國人嚇，因為我點點啦。嗱，咁其實咧嗱，大家都睇到啦，或者好多香港啲陸營嘅支持者都即係好縮頭烏龜咁啊，冇。是將一段歷史過往我們在台灣其實除了極少數人之外大家都是承認是自己是中國人、 嗯、 這種情況直至是去到阿扁執政的中期左右才開始慢慢轉變的，大家看到了這個大概蔡英文去做這個陸委會主委的時候是2000幾年的2003年左右的，那時候在台灣大家看到官方都是講自己叫中國人，雖然那時候已經是民進黨執政的、啊、好了，那就 當時 highlight 那裡寫著 是啦， 那就是當時 我們以前呢 就算你阿馬英九執政年代咧，阿馬英九都官方我是中國人嚟嘅，即係官方嚟講中國，咁就係大家個九二共識。中國你大家互認都是中國冇問題嘅， 冇錯 嚇。咁只有我嘅中國就中華民國，你嘅中國你咩都好，唔理你，你自己各自噏啦， 各自噏啦， 各自噏啦。好啦，咁但係而家到咗阿蔡英文，連國家名我唔好話， 佢都唔敢講， 唔好講自己中國啦，連中華民國都唔敢提。 你即係好明顯嘅例子就係每年國慶，每年嘅國慶或者元旦嘅文告，佢都成日都即係我國 嘅 啫。 即係你有本事嘅，你有種嘅嚇，所以有種嘅，你咪寫台灣咯。 嗱，所以咧，即係我琴日即係因為台北辦都有個有 代表 出席啦，係嘛？咁即係佢，即係我都要講啦，即係呢啲人咧係好精神分裂嘅，即係喺呢個民進黨政府執政之後咧。他又不可以講太多有關於呢個所謂中國當中華民國當年抗戰的歷史，但係嚟到呢個紀念中華民國抗戰歷史裏邊咧，佢又不得不提，即係國軍嗰種英勇。 嗱咁咧就我諗啦，就我哋接觸啦，咁其實係支持中華民國嘅。 呢個我明白啊，唔係但係精神分裂啊嘛。 即係唔係精神分裂？即係喺依種環境官員嘅身份。 但 係 佢喺官方嘅立場嚟講， 佢方面講咁多嘢。 你即係等於 好慘咯，佢哋啲角色。 我哋有一次我哋即係我哋喺節目都成日都有提過。咁我哋某次係咪舊年我哋去台灣旅遊嘅時候，我哋參觀總統府。咁我哋咧就係我哋帶攞支國旗出嚟影相，影咗團體相。都是不是太方便的。 咁咧，就講到呢度啦。咁就依段新聞咧，就搞到我啦。點解咧？因為阿謝公咧就喺一個群組裏面咧，就鬧人，即係同嗰啲唔係鬧嘅，即係 我哋翻返嚟坐先好。 綠營嘅支持者啦，就講就係爭拗到咁我，喂，阿小英總統佢都話自己中國人嚟嘅，咁我將呢段新聞貼咗上嚟啦，跟住嗰人咧就話你呢個假張三假 account 嚟嘅，假賬户嚟嘅， 好啦， 跟住。夜晚我賬户即刻唔用得喎， 梗係啦，你用假嘢嘅點得啊？ 咁我哋喺以前咧都應該大半年前講過啦。咁其實小英總統咧就揾咗佢唐鳳嘅人做呢個政務委員之後咧，其實呢兩年嚟咧就不少即係、對呢個政府有異議嘅人咧，都個 Facebook 面臉書嘅賬户咧都俾人惡意嘅檢舉嘅。咁其實呢種做法咧，其實同大陸即係我同謝公都不嬲佢都講。民進黨的手法同呢個共產黨做法一樣嘅，冇分別一樣嘅。啊，咁而家搞到我咧，話要我實名制，一拗曬頭啦。 即係話你好嘢咯，有人搞你就好嘢。 鬧佢鬧人，因為唔係我鬧啊嘛，大佬。 所以做幾年節目我都唔夠膽坐咁埋。 係啦，我哋 friend 嘅翻嚟再講。